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好啦，头先咧就一路讲开呢个长命火啦，咁就讲到呢班香港艺人，咁咧就其实同一时间咧就发生另外一件事咧，都影响几深远。咁香港人嘅焦点当然就系关心嗰个火警啦，咁，咁就呢个就系叫欧洲着火，呢个欧洲大火咧就系事源咧呢个英国首相啊，保守党嘅 David Cameron 咧就喺大选之后咧就壮志雄心。就準備一鋪過咧，就將保守黨黨內嘅疑歐派打沉，咁咧就自己 initiate 咧就發動呢個叫做脱歐公投，咁咧就希望得到民意嘅支持，留喺歐洲之後咧就可以咧自己成為呢個強勢領導，咁就點知咧就同呢個英格蘭嘅領隊學神一樣啦，就真係變咗呢個咩啦？變咗呢、這個唔係學神啊，今次學車個學啊，唔係一隻 好大鑊啦，係啊， 就真係學神啦，咁咧就。唔單止英格蘭國家隊以2-1輸俾呢個業餘，好似冇職業聯賽嘅冰島， 好似人口得幾十萬嘅啫， 30几万， 係啊， 等於一個我諗倫敦都人口多過佢。 唔係，你淨等於香港一個九龍灣咁咯。 係啦，即係話呢個九龍灣人口。英國隊琴日歐聯輸波就等於 輸咗俾九龍灣， 輸俾越南，因為冰島嘅排名好似130几咧，就同越南高越南一位嘅，好似係。咁咧就我谂系脱欧之后第二大打击啦。咁就我估就迁怒于呢、這个我唔知啦，究竟系迁怒于呢个 Johnson 啦，定系迁怒于呢个 Cameron 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就香港球迷就哭波丧今日。我去好多地方都听到啲，一见到电视新闻一播咧就喺度零头。我估好多人落重注，因为咧就灯神啊，个个啲波盘咧都系话让一球添啊。 系啊， 真系输到。冚家冚家乜乜啊！真 系都好难讲啊！真系， 我觉得朗尼买咗冰岛咯， 肯定。 特别系呢个哈利卡尼都系买咗冰岛咯，我觉得。包括学神都系，因为你谂下几和美啊个赔率。 因为嗰个赔率太吸引系嘛，即系 嗱，你谂下今届里边打入八强系咁参差悬殊，系得呢场啫嘛。 嗯。 意大利西班牙，系咪意大利踢出水准啦？咪咯，淘汰西班牙啦，系嘛？跟住呢、這个克罗地亚就系、是、对呢、這个。克罗地亚输俾法国，对法国，大家 都 势均力敌啦，都系两队都系势均力敌啦， 不相上下咧。 咁就呢个匈牙利对比利时又系不相上下啦。跟住德国啊，唔系今葡萄牙就1-0，我唔记得赢边队，都唔系话咁悬殊嘅其实。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场波咧就如果用阴谋论去睇咧，就有做波嘅成分嘅，我觉得。 咁啊，呢啲嘢可能 特別係英鎊跌咗咁多咧，嗰啲 可能佢要找 身家縮水啊、華爾啊嗰啲， 佢要找數。 大佬學神都唔見咗咁多人工啦，已經係咁就所以咧就變成咧就係呢個大家都同聲一哭就哭波喪。咁咧就但係咧同樣咧呢、這個脱歐呢單嘢咧，香港嘅反應就好兩極化嘅，我覺得一邊咧就係話啊脱歐好大鑊啦咁樣主流媒體。咁另外一邊咧，就係譬如陶傑啊嗰啲就講咧，就係話啊呢啲咧就叫做將英國恢復翻呢個獨立自主啦，終於恢復翻主權啦，咁樣就覺得脱歐係應該。嗱，但係而家好奇怪就係咩咧？贏咗嗰邊咧就熬底喎，居然 係啊， 就將喺網站裏邊將佢哋宣傳嘅嘢就鏟埋添， 即係好似 Johnson 嗰啲啊，有記者嚟都避開啊。 係啦，點解咧？如果佢哋覺得喂，既然公投，譬如咁啊，我係蘇格蘭獨立黨。如果公投脱离英国独立赢咗，喂，我开 party 开到而家啦，系咪而家顶成个伦敦呢个特拉法加广场，应该仲开紧 party 添啦？点解成个英国好似丧家犬咁咧？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值得研究嘅问题。首先咧，究竟佢哋点样去攞嗰啲选票？我觉得呢个几重要。 如果你看過脫歐派的宣傳，你就知道現在那個整個全世界的政治環境真的改變了、 嗯、 就是現在一定要 appeal to 一些很感性和很 sensational 的東西，即是一些、生低來的， 同埋我 你講政策係冇人理你嘅， 就係種反智啊！即係越低 B 咧越啱 key。 Anti-intellectual 啊！ 係啊！ 嗱，你留歐裏邊嘅論述咧係複雜啲嘅，我覺得佢、只係講到留喺度脱咗會衰，但佢講唔出咩咧，就是、留喺度有咩好啊？即係將來有咩好啊？佢、只係話不斷咁話脱咗我哋會衰，脱咗我哋會衰。呢、這個其實係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咧走嗰班咧嗰、那個講法係咩咧？就是他很容易 appeal to 一些好，譬如我每個禮拜每個禮拜給歐盟三億幾磅、我們不做的話，我們脫離的話，就可以將錢洗下去 National Health System 那裡、NHS 那裡，那就好了，就不用大家排隊排那麼久、即是說國色玉不用要 用特權了，大家一起可以一日 之內一起割色了，不用等了， 是的，包皮都不用等了， 你在屯門爭只得廣華哪裡都 可以，是的，你在屯門都自動 transfer 廣華先，唔使特權啦，咁 唔使特權， 幾開心啊！你話 咁，但係原來又美好嘅將來， 跟住大鑊啦！原來冇計嗰條數係歐盟補貼緊英國幾多錢喎？ 嗯， 每個禮拜慳咗三億幾磅，跟住我一睇新英國新聞嗰啲 convoy 啊，嗰啲縣嗰啲郡啊，佢話喂英國保守黨政府，我哋而家收緊個農業補貼係幾多錢嘅？唔該你認數喎。 嗯， 嗱，而家英國政府冇話認數噶，隨時收緊補貼嗰啲錢係冇咗嘅，其實係 啊。 咁咧，跟住咧，第二個佢哋批嘅 tactic 係咩咧？就係、是、移民問題啦。嗱、我成日都話的而且確，默克爾嘅所謂我們歡迎你呢個政策咧，係受到好大嘅批評。亦都咧，我諗好多歐洲人有個恐懼，當穆斯林喺嗰、那個去到、未來係差唔多佔自己國家 10% 以上嘅人口嗰陣時候，而佢哋嘅文化本身係冇辦法融入歐洲嘅主流嗰陣時候，呢個係一個。threat 嚟嘅，系一个威胁嚟，但系好多 politician 系利用呢种威胁，将佢夸大，成为驱逐新移民系解决所有问题嘅方法。我觉得呢个咧就 系 propaganda 嚟。 但 系 呢两个问 题要分开去睇。 呢样嘢咧，细良我就觉得系反智啊。点样讲咧？就话英国本身曾经有好多殖民地，包括喺非洲同埋南亚，而非洲同南亚咧，好多人咧，佢根本就系伊斯兰教。 巴基斯坦啦，系啦，烏干達啦 ，Nigeria 啦， 咁、而呢啲人咧嘅第二三代咧，而家英國成長，咁就英國好多受感染而從事個恐怖襲擊嘅人咧，其實佢根本喺英國出生，唔止係第一代，甚至係第二代。 上次倫敦恐襲嗰個係 Birmingham 嘅回教徒， 所以個問題咧就係好深層，我唔係話係邊個嘅錯或者邊個去解決，而係話而家最近呢一條難民潮咧。根本是冇關的喎，即係唔係必然嘅，係由呢樣嘢引起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話，如果你係歐盟嘅一個成員，你作為主要嘅成員國，你係咪要大家一齊制定一套比較合理啲嘅難民政策、政治難民嘅政策咧？佢點可以選擇逃避嘅咧？係咪？逃避可以解決問題。 我覺得首當其衝，大家就唔好罵嗰啲投票脱歐嗰啲人，應該先罵就係罵呢個 David Cameron。 係啊， 個原因係咩咧？我覺得呢條友咧係。將整個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呢是置國家利益不顧呢 他就是賭一鋪 就是用一個賭博賭徒的心態去博、是不是不投不得呢事實上不是、是不是第二個門檻是不是一定要這麼低 simple majority、這個多一點幾個 percent 這樣呢因為不需要第二輪或者不需要國會再通過呢是不是你的遊戲規則為什麼玩到這麼簡單呢就是打算會贏嘛、他打算自己會贏因為的而且確一開始話宣布做呢樣嘢嗰陣時候做嘅 survey 咧，係領先十個百分點以上。 係啊，所以就好似好穩陣。 我估啊，以佢哋保守黨嘅作風咧，個黨部咧一定係做曬啲民意調查先至決定去搏呢鋪嘅。 佢都覺得贏面高嘅。 係啦、啊，佢就諗住喂冰島調查過啦，所有都係業餘球員，冇職業球員。哦，最叻嗰個叫斯格神，其他都係廢柴。咁啊好啦，買落去英格蘭咁樣，梗係咁買噶嘛。咁但係佢又唔知道，原來英格蘭自己都會買波嘅喎。 係啊， 係嘛？球員、教練都能買波嘅喎。 咁啊，學神都可能係唔見咗咁多錢都揾翻波嘅嘛，最多又唔撈啫，係嘛？即係好難講啊嘛。 咁所以咧，就佢、呢個即係門檻太低，同埋咧成個宣傳裏邊咧，成個留歐陣營分裂。 保守党内部而欧派嘅明知你系呢个针对我嘅，佢自然唔会企埋一齐啦。工党本身亦都有问题，因为佢系在野党嚟噶嘛。喂，坦白讲，我帮你过到呢一关，对我有咩着数先？ 咪即系送埋个宝座俾你，系咪先？ 喂，你赢咗你就更加强势， 系啊， 系咪？跟住你如果再去大选嘅话，都系保守党噶噃。 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咧？系一种自私自利，因为工党系在野党，佢唔想益咗卡梅伦，系嘛？咁所以佢就唔系点样积极，虽然佢自己都觉得应该留欧。咁而卡梅伦本身咧就话：我赢咗我就大好江山，但系输咗咧，其实我冇事嘅，又唔使上身。咁而家我哋见到咧，卡梅伦真系赢家嚟，因为佢搞到阿 Johnson 咧好尴尬，佢自己就好似作为一个吓壮烈牺牲，系咪？即系维持原则， 即系攻又佢赢，自又佢赢。 系咯，佢真系唔输得嘅。 如果只有嗰两年，又唔使我去负责同 佢而家怕手就走啦。 我唔知系咪 Johnson 负责啦，总之边个出嚟都好啦。嗰、那个根本上我谂啊，呢个肥 boy 啊，呢个 Johnson 而家都后悔 我觉得 Johnson 似一个白痴仔， 仲话谂住取代呢个 Cameron 做呢个首相， 真系似一个白痴。 你做咗首相，你就知大 Q 镬啦。而家欧盟摆出嚟就一个强硬嘅姿态，快啲走，都费 Q 事睬你啦。梗系啦，因为佢阻住后面嗰啲，惊佢有公投嘛。 你嗰啲咩仲有啊？嗰啲金融。中心啊，即係歐洲嘅大城市啊， 準備就將部分搬去呢個咩啦？ 你點解仲要益你倫敦啊？咪即係 喂，俾我柏林點解唔得啊？ 我分鐘暴露錯， 蘇黎世點解唔得啊？ 全部唔係蘇黎世唔得，蘇黎世瑞士啊嘛。 哦，瑞士， 瑞士唔得啊！因為依個所有德國啊、法國啊、比利時啲國家裏邊，佢嘅譬如話佢要發債啊，要做資本市場啊，佢一腳踢開你都得啦。 同埋好簡單嘅啫喎，如果冇咗呢個橋頭堡，中國企業點解要將個總部擺倫敦？ 咁而家有幾個冤大頭啊？一個就係嗰陣時監要連個嗰個 secure 都坐埋馬車嗰、那個Obed 啦嗰啲人啦，係咪啊？ 呢個就真係，我覺得真係 而家做咗傻冤大頭啦， 簽咗4000多， 係咯， 簽咗咁多合約，跟住發覺英國佬賺唔到數。 咁啊，佢又好嘅，佢起碼啲家私油咗紅色，又會即係搬過曬啲位置。 不過唔緊要。強國就冇新聞自由嘅，亦都冇承載呢類節目嘅，亦都冇人敢提出究竟有冇做冤大頭嘅。因為自從我估啊，2008年之後，中國已經係全世界最冤嘅大頭嚟啦。 係啊， 即係俾人當傻仔咁撳嘅，已經 係。即係有好多蒙蔽菩薩啦，不過 係啦，嗱好簡單嘅啫，你就一個員外，袋住一大筆呢個銀票入去呢個妓院，走去揚州妓院就遇到韋小寶呢個龜公。跟住韦小宝就话：，得你过嚟，过嚟我呢度，我呢间就最索噶啦，咁样，整两件软琼丹你叹下，跟住你就派咯，派完之后，好啦，跟住佢再带你去隔篱嗰间，其实又系佢开嘅，系咪？就系东盟嗰啲国家一样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喂，顶你印尼0.2息口。我泰國政府就話我唔得啦，咁樣我會倒台啊！啲人民咧會批評，跟住如果我大選輸咗咧就大禍啦，咁就0.1啦咁樣。咁跟住好簡單喎，跟住你希臘就見到，喂，你喺斯里蘭卡個碼頭，你都入股啦。 係啊， 咁點解你唔收購？你唔收購埋我個港口局咧？唔好淨係要我個碼頭啦，我送埋一嚿俾你。佢冇講個港口局個 pension 有幾多錢啊？嗰啲staff 啊，嗱，李澤鉅就醒啦，你叫我買 Air Canada 得。唔該，你搞掂曬啲 pension 先。 係啊，你嗰啲退休嗰啲嘢。 嗱，呢個就係叫做商人啊，面爆嘅商人，同一個只要面，用錢嚟買面嘅領導人嘅分別啦。咁就買埋希臘嘅港口局。嗱，呢啲就係全部都係冤大頭。跟住仲有咩啊？買 NBA 木狼隊，跟住入股英超。嗱，呢啲行為一定會做嘅，因為咩咧？習近平係體育迷。 係啊，佢中意足球嘛？聽講。 係啦，跟住見到。呢、這個李斯特城入股個泰國班主，哇！大佬King Power，佢真係諗住自己King嚟噶嘛？因為佢個集團其實係皇室嘅一個商業集團嚟，King Power就係做免税店啊，做酒店、啊， 做嗰啲零售酒店。 其實免税店係好大King Power。咁但係我估啊，習近平嘅水平，佢只係以為King Power就係講緊皇帝的權力啦咁樣。咁你諗下，如果利物浦前邊唔係咩 Standard Charter？是寫住 XI Power， 哇！你諗下幾型啊，係咪先？再唔係寫住呢個 CCCP 咁樣。 咁每次一開波之前就話要加就加閘大大喎，唱一首。 我梗係啦，跟住唔係啊，直情係要彭嫲嫲唱啦嗰首。 係 個吉祥物就變成係佢自己添啦，直情係。 咁你使唔使搽啲粉喺個面度 有白光嗰啲？ 係啊， 好難揾喎嗰啲粉。咁所以咧。这个冤大头未做完，我话俾你 听，未做完啊！ 仲有大量的英甲、英冠球队同埋英超球队咧，因为你看到噶啦，欧洲咁搞法咧， 欧洲是一个乱字啊，将会 一个乱局。咁而英国佬咧咁鬼蛊惑咧，就一定会包装我啲英超球队咧，就去卖俾呢个中国嘅富豪啦。 嗯， 哦，曼城啊，嗰啲阿拉伯酋长，诶，俾啲股份你啦，系嘛？跟住你話曼城唔得，曼聯都得，係嘛？曼聯唔好啊，阿仙奴都得，你中意揀就揀邊隊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個脱歐事件咧，就會令到咧中國唔單止過去嗰啲成為冤大頭， 將來嗰啲會 係將來個頭會更加大。係 啊，咁佢講真，而家個頭都幾大，嗰啲頭髮又咁樣即 係，但係冇嘅，佢哋因為冇新聞自由咧，其實喺出邊賴嘢咧，我哋就喺度串佢啫。好簡單，王毅嗰單嘢，你睇加拿大報紙鬧到撲街嘅，佢哋點知啫？咪《環球時報》啊，《鳳凰衛視》咪好啊，兩劍。 咪大陸話佢爽，好爽啊！ 係啊，《 鳳凰衛視》嗰度個批評就話如果我係女人咧，我都會嫁佢啊咁啊。又係講呢就係啊。 王毅就似嗰啲咧日本 A V 裏邊有啲老人院咧，專係有啲老人家嗰啲嘅。 哦， 嗰個系列嘅， 嗰個系列嚇，係咪？都幾 都重口味嘅嗰啲， 幾重口味嘅。 嗱，佢咪咁咯，跟住咪一齊集體嗨咯。所以我話，你以為李兆星以前一個流民嘴臉衰格，你見到呢個衣冠楚楚，係咪望落去似一個日本外交官多過似中國外交官咧？就係發表 你都講得啱喎，佢喺日本讀書同埋日本做過， 佢似日本外交官，我覺得 係咪喺日本住得耐變咗日本人咁樣？有啲似日本人。 嗱，我覺得佢好聰明嘅，呢啲叫做林彪式嘅極左行為咧。 係啊， 其實全部都係 寧左勿右啊嘛。 同埋咩咧？係 please 個老細。嗱，你見到楊潔篪啲人唔識撈， 嗯， 係嘛？佢係負責中美噶嘛。 所以而家好多人都有對嗰個整個 administration 啊，整個呢一個班子有個幻想。其實你睇下邊啲人點樣去做嘢，同埋睇下好似王毅呢種咁嘅作風啊，同埋。好像我哋嘅特首呢種作風啊，呢種進取、寧左勿右嘅作風，你都要上面最高嗰個人係邊一種嘅 preference， 邊一種嘅 嗱呢啲叫做，如果大家可能有文化隔膜嘅，用大陸嘅講法叫亮劍，嗯，如果用我哋廣東人嘅講法叫露蟹， 嗯， 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即係突出自己嘅性器官啊，咁啊亮劍，咁啊即係咩咧？叫做如果我哋打波叫做 tough talk， 就係 NBA 裏邊嗰啲球星咧。即係大家撞兩撞之後咧，就哔哩吧啦咧，就發表一啲嘅叫咁嘅 tough talk 啊， 即係惡咗先， 係啦，兇咗你先， 兇 咗你先。咁梁振英就頭嗰三年點解兇得咁勁咧？就佢要令到外界覺得嗱，未必一定習近平指使佢啊，而佢要令到香港其他嗰啲反佢嘅人， 包括建制裏邊， 包括葉劉， 係 包括嗱曾主席， 嗯， 同埋阿范徐麗泰。都相信佢係習近平嘅， 係啊， 呢啲叫做咩咧？係叫做 charm 佢哋啊 ，charm 到佢哋相信咧，就係哇係喎，咁似阿習嗰啲嘢， 即係梗有即係 梗有個後台喺度 咯，梗有啲嘢唔係唔會咁噶。 係啊，喂，你係曾慶紅、廖輝嗰個 school 嘅， 嗯， 咁你會諗下係喎，都唔好及佢咁多咯。 係啊， 隨時後邊真係有大老闆喺度，咁所以我覺得王毅咧亦都係一樣， 嗯， 呢啲咁樣嘅所謂強硬姿態咧。其實係令到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我唔覺得習近平係指使佢咁做，而係佢係咪要令到其他同佢鬥爭競爭緊嘅人，令人哋相信佢係習近平。 其實頭先我哋都講咧，佢係一種識做啊嘛，佢唔會白紙黑字話，王部長，你下次加拿大咧就要咁樣寫，佢唔會咁講嘅，你自己揣摩，你自己識得衡量噶嘛。 佢可能就係喺內部會議裏邊，我哋唔能夠太過軟弱嘅，我哋一定要亮劍咁樣。 因為他會話叫你睇啲乜嘢，譬如話大陸個網絡作家叫周小平，就寫過一篇好出名叫做《夢碎美利堅》啊。 它裏面就是那種粉青那種中國厲害中國最好還有美國沒落那種思想嘛。習近平高度重視評價和親自接見周小平， 但習近平接見親那些都是網絡五毛來的，不知道為 什麼，所以你就估到個皇帝是吃鹹還是吃甜，是不是，就是這些東西咯。但我所說就是現在歐洲這件事中國都是一個 collateral damage，這個脫勾這件事，還有這個他就是 他不出聲了，現在你 見到他死人了， 還有我覺得第二個後果是什麼呢，我覺得很多人就說歐盟是左膠當道，這個是誤導，我覺得歐盟裡面呢，坦白說很多執政的其實不是左翼政權，在即是自己本國執政裡面 很明顯，默克爾都 默克爾已經不 是, 是其實是油油地的，我覺得只不過是什麼呢，歐盟本身是在布魯塞爾有一個總部，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的 system，只不過就我相信英國是想拖慢，他不是想脫的，他是想拖慢歐洲歐盟進一步集權。你記不記得之前是發生過歐洲憲法，最後尾過不到了，是吧，因為歐盟的理想呢，其實呢他呢是超國家嘛，打破了十八世紀以來主權歐洲的所謂民族國家主權國家這個觀念，所以我從理念上我是支持歐盟的，原因是因為它一個人類在政治歷史上面在近代聯合國是廢的，我覺得，但是歐盟來說呢，我覺得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創造來的，一個創新來的，究竟可不可以超越民族國家這件事，我們不可以吃花生地當作在這裡騎騎騎騎看笑片這樣，英國佬真是蠢啊，而實際上就是說你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員，我們的生活是不是只是懂得去淘寶買東西，去回大陸揼骨，還有去找便宜食物然後打卡呢，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我們對人類在政治制度上面的創新會採取一種這麼 cynical 的態度呢，我是不接受的，其實這件事無，但我不是說歐盟是完美，一定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因為你想想這些國家打過這麼多場戰爭，死了這麼多人，是兩次大戰，大家互相仇殺，然後跟著華沙北約冷戰分裂了這麼多年，到中國發生八九民運，引致到這個蘇東坡變天，是華約解體，是這樣才創造了歐洲統一的機會。 其實歐洲歷史上是動盪不安，即如果不是 世界火藥庫，其實這個 是不只是巴爾幹，整個歐洲 是整個世界火藥庫。 你想想由普法戰爭一到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日耳曼人和這個法蘭西人打了成差不多八十年七八十年才最後和平解決，英國和法國打一百年， 英法戰爭呢，西班牙呢，跟英國呢， 西班牙和英國在海上的爭奪不停地打，但是為什麼四五年之後歐洲會走向一個我們看到是永久的和平呢，就是人類終於找到一個方法去在一個聯盟裡面用一種合理的有效率的方法和平的方法去解決他之間的爭端，然後他再推前一步取消了不同的貨幣，以及大家在個法律上做一個改革，然後走向一個合一，即這個方向本身呢是一件好事。 同埋，我覺得很多錯誤的認識。第一，英國冇加入，因為加入歐盟而失去了佢嘅所謂 Britishness， 英國特色，其實係冇失去到嘅。你去倫敦，其實英國從來都係一個帝國嘅縮影。倫敦，未入歐盟之前嘅倫敦，一樣係一個多種族、多民族、多元文化嘅城市。任何國際城市，例如紐約，其實都係咁嘅，冇可能係一個所謂 Anglo-Saxon 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城市嚟嘅。可能你去到愛丁堡或者去到其他城市会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帝国怎可能是一个白人至上的帝国呢，刚才你都说了，Gordon， 南亚这么多殖民地，你想想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 市长都是 马来西亚、新加坡，现在伦敦市长是印裔嘛，跟着你想想非洲这么多殖民地，是吧， Nigeria、 肯亚、烏干達等等，這些他的人一路一路不是只是難民來的，當地的精英一路在那裡讀書，讀完書就留在那裡一路生根，第二代第三代的了，去倫敦看看，我就說你去這個 Paddington 的火車站搭火車去看看，那裡是一個國際都會來的，所以我就說英國人作出一個排外的選擇，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這個是違反他自己的價值觀還有將他們英國最寶貴的那種的文化特質呢 是否定。 因为帝国的特色是什么呢？是帝国的中心呢，其实是所有它的殖民地或者是海外帝国的缩影来的嘛。所以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国寡民，好像这个匿在一个这样的，譬如波兰这样一个这样的国家，匿在这里，它没有曾经没有殖民过其他地方，而只是被人侵略这样。英国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角色来的，包括西班牙都是一样的。其实西班牙看到它南部的建筑是 Moorish 回教建筑来的，摩尔人的建筑来的，其实来自北非的。是不是欧洲的历史，大家如果看回过去的话，多多少少有个认识的话，你就知道欧盟走到这一步，当日1946不是攻陷柏林是什么时候？ 1945 跟着柏林分治， 红 军占领了东柏林，然后将德国一分为二，想着长期将这个国家分裂，想着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持欧洲和平，将一个所谓 The German Question， 其实一路困扰欧洲的其实都是德国问题，包括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是，即是一个新的强权在欧洲崛起的后果。好了，以为这样搞一点，然后跟着在西德这边，在美国的推动底下，是开始将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叫做煤炭同盟先的，其实都未到欧共体，都未到共同市场的时 候。共同市场之后先到欧洲共同体，即是这个是共同市场之前的， 就煤炭同盟，跟着就到欧共体，就是共同市场嘛，然后先到欧盟嘛。你想想他们用了整整，我想是2003年由1945年差不多接近60年的时间，去走到去所谓欧洲同欧洲联盟这一步。下一步我觉得呢，其实是有得谈的，究竟个步伐是怎样，但我觉得这个 Cameron 是采取一种晒冷式的方法，因为我想他也都知道在欧盟里面英国不是最多声气的，即是最话到事的，而是德国和法国。 即是我们刚才的分析呢，即是虽然欧盟这么多个国家成员国，但是最强的，即或者 最代表性的都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但如果因为法国和德国很多时候就是对抗英国同声同气，所以英国觉得孤立，即是可能卡梅伦的预算判了，如果今次塞冷赢了，那我政治本钱多了， 还有欧盟里面的谈判地位都高一 点，可以说是了。但如果输了，是我国家输， 他没有想过。 其实我不知道，我想他知道自己没事，因为他看穿了Johnson 那些人呢是很狗的， 肯定是啦。是但我想他想不到什么呢， 他未必觉得自己会输， 苏格兰会第二次独立公投，正正就是因为苏格兰希望留在欧盟，所以呢到今次的投票结果出来，你看到他一开票全个苏格兰都是绿的，所以呢就变成呢就是苏格兰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在短时间里面他再进行一次独立公投呢，独派就会赢， 独派一定赢啊， 一定赢啊！ 即系如果你话听日苏格兰公投咧，独派我觉得赢紧啊！即系呢个就冰岛爆冷嗰啲嘢系唔会出现嘅，所以就 呢、這个我觉得亦都佢低估咗个后遗症。所以咧，我话边个接手呢、這个即系、就是、hot potato 嚟嘅，真系我估下以呢个 Johnson 呢啲蛊惑仔咧，搞下搞下诈病，好似詹培忠咁入去睇医生先嘅。因为个问题系咩咧？欧盟如果佢唔强硬处理英国嘅问题嘅话咧，佢后栏失火。德国而家就 damage control， 我当你走噶啦。系咪？我 damage control 嘅话，你仲可以攞到啲乜嘢咧？喺欧盟身上，嗱最好佢就梗系钱我唔俾，权我唔俾你入嚟。然后跟住咩咧？进入欧盟嘅市场嘅着数，我继续要。 咁呢个世界边有啲咁嘢噶？ 咪而家我谂麦克尔嘅态度就系话拜拜。一刀切， 一刀切啊！ 系啊，拜拜，一刀切啊！ 有亦有啲其他嘅欧洲国家唔喺欧盟里边噶嘛？你嘅待遇咪同佢一样咯，系嘛？你唔会有咩特别噶？ 嗱，直至到系咩咧？英国第二次公投，咁咧，我觉得欧盟就可能会咩咧？如果佢第二次投翻出嚟，结果调转嘅话咧，咁咧就会先至同佢谈判，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petition 要求即刻进行第二次，我都没可能，没可能的。其实 我们看到呢就说刚才讲说反制呢，就是你看到大量，因为今次那个公投的结果呢 其實在統計學上咧，即係非決定性嘅，因為嗰個簡單多數係爭好少啊。嗰、那個即係嗰個編制嘅錯誤咧，其實係存在噶嘛，係嘛？ 同埋我覺得一個咁重要決定國家前途嘅一次嘅投票咧，那個 margin 冇理由咁嘅。即係個 entry 個 barrier 應該高啲。 咁所以當我哋喺啲傳媒度去揾到一啲樣板，嗰啲人點樣投脱歐咧，你就覺得好得人驚。 嗯， 即係訪問嗰個中年女士，佢話：我而家好唔開心啊，因為我覺得英國要脱歐，咁啊跟住嘅日子係好彷徨啊。咁、那個記者就問：咁、你投 咩票啊？ 我投脱歐啊嘛。不過如果再投咧，如果今日再投咧，我會投留歐喎。即係呢啲咁嘅人去投票 咧，有啲人就話佢以為唔會真做嘛。 係啊，佢話諗住玩下，即係點知禮真喎咁咯。 係啊， 即係所以就話呢啲選民嘅質素唔好介意講句，就算英國咧，我哋都有好多檢討。哇，咁都得係嘛？所以就點解Cameron 咧，佢唔應該用個咁嘅機制啊？如果你話有兩輪公投嘅。有一啲更好嘅宣傳啊，或者解釋嘅，同埋唔好用一個簡單多數咧。咁其實你係咪可以避免到啲人亂咁投咧？係嘛？我唔係話唔尊重個投票結果，而係你而家咁樣求其即係好乸西咁樣去投咧，我就覺得你唔尊重個投票。 同埋我覺得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嚟噶嘛，即係流同走都係。 嗯。 嗱，同獨唔獨立有少少分別嘅，我覺得嗰個一個 sentiment 多啲嘅獨立。即係譬如蘇格蘭公投咁， 嗰個就好容易理解，即係話我魁北克人，我係講法文嘅、我當年一場戰爭被英國打咗我哋翻嚟，我唔係自愿嘅。咁你有好多非理性嘅選擇，唔係為咗錢嘅。 唔係錢係啊。 咁所以你話一係就留喺加拿大，一係就唔係留喺加拿大，嗰個選擇比較直接嘅。但係你而家啲人去宣傳，即係嗰啲脱歐派去宣傳咧，就話英國由嗰日開始獨立啊！呢啲係白痴噶嘛，英國根本就係獨立噶啦嘛。即係話佢嗰啲資訊啊，嗰、那個、大巴裏面講嗰幾億咧、全部都係 扭曲咗、 扭曲咗嘅嘢嚟噶嘛。 propaganda 嚟 啊！所以呢啲咁嘅嘢咧，係民主社會要檢討。即係話咁嘅背景之下，亂咁投票咧，其實投嗰個又好，搞投票嗰個好，佢都唔尊重呢個機制。 我諗亦都好容易中咗啲宣傳咩咧，就係、是、簡單化。將嗰個英國所面對嘅問題，將佢簡化，歸咎於新移民。嗱，呢個就係 西方包括澳洲都試過啦。就係、當個經濟開始增長放緩嗰陣時咧，譬如白澳政策亦會出現。嗰陣時呢個 Pauline Hanson，包括係呢個勒龐個女啦，法國誒呢、個左右翼陣線啦，亦都係啦。德國 或者好似而家 德國都有喎，新納粹運動。 同埋你而家 Donald Trump 咪起蹦牆咯， 係嘛？嗱呢個情況，我覺得咧，除咗你話英國人係咪傻更更頭都好啦，第二樣嘢，我覺得係好多政客冇認識清楚咩咧，就係、當今時今日，即係每個人手上邊都有呢個嘢嗰陣時咧，其實個世界係改變咗嘅，以往係一種精英政治，精英政治係咩意思咧？就係、個社會裏邊有兩個政治階層，一個就係普羅大眾嘅政治階層，一個就係叫做 elite political elite 嘅政治階層。咁 political elite， 譬如英國係咩？美國係咩咧？就可能係《紐約時報》啊、東岸嘅知識分子啊、學者啊、華盛頓郵報啊、CNN 嘅新聞總編輯啊，跟啲 Clark 加埋民主黨裏邊嘅一啲嘅，譬如 Hillary 嘅陣營嘅一啲嘅參眾兩院嘅成員啦、 啊。長春庭層裏邊嗰啲係學校啊，咁 阿林黎啦，跟住就係嗰啲大企業嘅 CEO 啊等等。咁嗱，呢啲咁嘅所謂專業嘅政治階層咧，就相對嚟講咧，就講理念。有比較強的政治論述的能力，咁咧亦都係重視自己在公眾前面個政策討論的嗰種 consistency、一致性、連貫性，同埋嗰種嘅 integrity。但我覺得呢個時代係過去嘅，呢、這個叫做屬於左膠與支聯會嘅時代及泛民的時代，而家係唔需要嘅。 即係以前寫一篇論文咧，每一句都唔可以反駁。 香港出現嘅嘢唔特別嘅，一啲都唔特殊，係全球性嘅一部分嚟嘅。包括普京和習近平做的事其實都是全球性的一部分、包括《環球時報》現在做的事其實都是全球這種叫做政治的向下流動、由精英階層向下流動、即是你可以這樣說，如果是一個以往的政治學標籤叫做 populist 民粹政治、如果用一個中性的說法叫做普羅政治、 即是说一种大众政治的兴起。 哇，你讲好像一个组织来的香港。 或者叫大众政治。不是众治啊。大众政治不是普罗什么学院啊。 他那个是 proletariat 啊。 那就是这个。个分别在哪里呢？我觉得。大众政治是 sentimental 的，我觉得。 嗯。 是感性消费的。就是讲生币的。 即是他 feel good 啊，啲人。 讲生币的。嗱，Donald Trump 是讲生币的。是吗？起动场大家知道这些没可能。但是过瘾嘛， 就算真的起那就 show what 啫。但是他最重要是讲那些。 他敢讲嘛。 是啊。 同埋好简单话俾你听，如果而家在九月选举之前有一个候选人是敢出嚟讲，将所有嚟香港家庭团聚找不到嘢做的人遣送返大陆。跟住将所有自己私人執法在街边查劫有两罐奶粉以上的全部将佢拉起。拘禁， 同埋可能佢整曬啲臂章啊，咁喺度睇下嗰啲人係咪講過講普通話，講好普通話嗰啲就去 揾啊 ，bully 佢 ，bully 佢係咪？ 咁啊，跟住就取消所有到港嘅人，七年攞到香港身份證先可以申請綜援，然後跟住就係、是房屋公屋要攞到香港身份證先至可以排隊。 嗯， 嗱，咁我覺得咧，只要咁講咁做呢，咁就好大機會選得到㗎。嗱，你逼埋佢本土冇意思啊，逼埋佢港獨都冇意思㗎。我覺得喺而家呢個咁嘅環境啊，其實真正如果真係想贏到位嗰啲人呢，你只要打出一種民粹嘅 真做咁去民粹， 真做唔係假，真民粹咁樣去選呢，嗰啲咩招顯聰嗰啲搞歸英嗰啲，你不如就走去搞呢啲啦。我覺得係咪有市場啊，真係 係啊， 係有市場啊，因為呢個係全球現象嘅咩呢？以往譬如女性喺政治參與裏面，佢哋個取態未必係講咁多咧公共政策嘅討論。 嗯， 同埋你要記住咧，呢種精英式嘅政治佢有一個過程，你先至進入咗嗰個討論法，理解佢哋討論緊啲乜。 嗯， 咁嗰個門檻比較高。 嗯， 但係 populist 係咩呢？習近平是很刻意用一些 populist 的語言的，什麼打鐵還需自身硬啊，什麼春春啊，這些什麼眾人拾柴，什麼什麼什麼， 我只知道 身柴火高， 我只知道落後就挨打，那些就之前都是這樣說的。 還有他反貪，他刻意用50年代縮反鎮反的時候的語言，所以我覺得呢，普京都是一樣。其實 Donald Trump 現象又好，包括英國公投的現象都好。喂，你話點解亂咁噏啲數都有人信嘅咧？個原因就是因為呢種係一種普羅大眾的政治，係 address 到感性。 同埋你睇將 Donald Trump 嗰個演詞啊，將佢拆解咧，好多 amazing， it's so beautiful， you have taken the country back， 即係話哇好美麗，哇你好正，即係有啲似吳克儉啊，你知唔知啊？啊好正，好食。By the way， 我即係我致意 my condolences， 但係我好正好食，啲校服好靚，好似有啲咁嘅係嘛？啲校服好靚，哇咁都得嘅喎，真係其實冇 substance 嘅喎。 冇噶，毛澤東超英趕美嗰啲咪 係啊？ 係嗎？幾時啊？超英趕美嗰種咩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嚇。千秋功罪，誰人為我評説？即係佢總之就係好豪氣啊！ 看信風雲人物，還看今朝風雲人物。 即係 Donald Trump 就話去到蘇格蘭啊，佢竟然同嗰啲人講：好啊，你哋奪回翻個國家，我為你而感到驕傲啊！喂，蘇格蘭全部係留歐嘅喎，而家影響 high 咗咯喎，係咪先？佢係 disconnect， 佢即係話離地嘅，完全離地啊！ 嗱，但係我覺得呢個現象，我諗會持續一路 有生弊， 會持續一路落去。香港係期待緊一種呢啲民粹政客嘅出現。梁振英想做唔到，我覺得，因為佢嘅個人嘅能力嘅問題。泛民裏面是思想包袱的問題，無論是因為很多是來自學院啊、做老師啊、社工啊這些所謂左膠行業呢，就不可以講得出那些話， 即是很溫文一些那些 人，是的。但是呢，就本土派呢就將焦點走去攻擊泛民，其實他要開拓個南海呢，其實應該就走這個洪水路線，這個叫南海戰略，這樣呢九月選舉才有機會。因為你英國公投是一個啟示，是什麼呢？我覺得是越複雜的政策討論，那些人越沒有耐性去談的。 你將它簡化到 簡化什麼呢？找個敵人。 是啊， 即是我們跟他們的對立，你是站在我那邊還是站在他那邊， 這個叫做，如果用毛澤東的語言叫一分為二， 是啊，他永遠都是說，那你站哪邊啊，你這樣都不撐我， 跟著就，這個都是一路以來共產黨的作風，首先將矛盾拉高，矛盾拉高的話就逼人歸邊，逼人歸邊的話呢，就是要一分為二了，明明很簡單的，冰島對英國，假如我是捧西班牙的，我基本上兩隊球哪隊贏我都沒所謂， 是啊， 好了，但是你將矛盾拉高的話就是怎樣拉呢，就是喂大佬，你數典忘祖，我們曾經英國人給了那麼多好處，我們將香港管到那麼好，你對英國沒有感情的嗎，right， 那就變成了一個民族感情的關係了，那就將場球的性質就升瀨了，那變成就你不支持英國隊好像你不對那樣， 大是大非嘛， 跟住就 大是大非， 跟住就要歸邊啦。一系你揀冰島，一系你就揀呢個英國咁啊。咁嗱，如果聰明嘅人就會咁啊，口頭上就支持英國，買波咧就買冰島，即係買落去嗰陣時就買冰島。但口頭上就話自己支持英國，咁啊對沖啦可以。 即係好似林彪咁啊，講嘅嘢同埋日記寫嘅嘢係相反的， 完全兩樣嘢嚟嘅，係啊。咁呢個一分為二嘅後果係咩咧？逼人歸邊，逼人歸邊咩咧？就係咧，你會。Cameron 的策略都一樣，他將整個留歐脫歐問題拉高的矛盾拉高到就好像現在要立刻做一個決定樣，但有沒有時間上的非必要性呢，其實是沒有的，他拉高了矛盾之後就逼英國人歸邊了，你沒得說兩邊我都其實很多人 shaking， 即是搖來搖去，我覺得根本是即是 未有這樣好這樣好，他又不想那麼多新移民，但覺得一離開了歐洲之後沒有個市場就很大鑊，但是你一拉高矛盾就是什么，你要公投嘛。 是啊。 你要 cast the vote 嘛。 那没得逃避了。那我觉得呢就归边了。问题归了边之后呢，通常拉高矛盾的人呢他是有能力预测或者估计得到归在自己那边的嘛。 是啊。 这个才是 Cameron 的问题嘛。 即是你应该部署好晒，你有个好大的把握你才走这 些。很简单。毛泽东开波开彭德怀。庐山會議嗰陣時候，逼所有人歸邊，究竟你企定企企我？係 啊， 佢梗係 assume 之前 lobby 曬劉少奇啊、鄧小平班友就孤立彭德懷嘅啦，梗係就已經 make sure 話大家企我嗰邊噶嘛。其實係咁，你逼人歸邊先有用啊嘛。係，咁你咪將對手將佢陷入於一個劣勢咯。 啲花都未數清楚就 同埋明明 開拖， 嗰啲人根本就唔係咁願意表態嘅。 嗯， 所謂逼嗰啲沉默大多數咧，就去選擇咗咧。就企咗喺我自己嗰邊，就變咗我好似攞咗個， 即係爭取啲中間遊離票嘛， 道德高地 係啊， 同埋嗰個 legitimacy 啊，我有個所謂合法性喺度，我講嘅嘢同做嘅嘢，咁所以咧呢種咁嘅手法咧，其實可一不可再，因為你用得太多咧，或者俾人睇穿咗咧，而家喺一個民粹主義嘅環境裏邊咧，只會俾對方 hijack。以往精英政治呢就是你 control 住《泰晤士報》，control 住呢個英國主流嘅傳媒，啲 opinion leader。咁咧，你玩呢啲遊戲係得心應手。但係而家問題就係，當所有人都有自己 喺個網上嘅空間大咗， 而 opinion leader 根本你唔知喺邊。我覺得唔係 Johnson， 亦都唔係嗰個獨立黨嗰個咩 Farage 啊，嗰條友有好多脱歐派嘅 opinion leader 係唔知邊度走出嚟嘅。他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有影响力的。那变成一个 snowball 滚雪球的时候呢，滚下滚下呢，那声势呢是你预计不到。 同埋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在网上呢是you can be very irresponsible， 你是可以绝对不负责任，包括对那个真相的那个对那个事实的尊重。因为譬如说留欧脱欧有什么好处不好处呢，在網上係咁 loop 嗰啲嘢咧，其實好多都唔係真實嘅嘢嚟。 你梗係啦，喂，網上我嗰日睇嗰張有張龍蝦嘅相都係假嘢嚟嘅喎。 好離譜啊！而家我嗰張勁離譜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咧有陣時候，即係我啲即係 Facebook 裡面嘅朋友好多都係受過高深教育。 高深啊！ 哇，你咁嘅嘢都分享， 我睇就知係流嘅啦。 你咁嘅嘢都分享，你係唔係啊？真係係嘛？ 嗱，呢個有先例嘅噃，我話俾你聽。戴耀廷所發起的佔中其實就是一個英國脫歐公投的先例。你想想他籌備那麼久，他是 assume 一班成熟的政治精英， 是用政治理念講呢個所謂佢嗰個商討式， 仲要係有一個 有曬輔導員， 輔導員同埋個指揮有個號令噶嘛。 咁咧，佢我覺得咧，佢你話佢有冇諗過最終會出一個咩方案係有嘅？佢一路諗就希望出一個咧，唔係最激進，即係話公民提名嘅方案。 嗯， 但係你要明白，當你一 start 咗呢個 game 咧，其他人會加入去玩嗰陣時候， 嗯。 你不是那麼容易控制， 是 包括學聯、學民思潮入去玩的時候，他就將整個運動就扭轉了去公民提名那 裡， 結果這件事呢，第一波夾到戴耀廷呢，就叫做床板夾什麼呢，其實就是這件事了。你說他們商學能不能夠自己發起一個這樣的運動呢？我相信是沒有能力， 但你一刻開咗頭， 佢係要靠你主流、 係啦、 建制，甚至係體制內嘅人，因為你先至有嗰個 credibility 去發起呢樣嘢嘛。問題你一發起咗之後咧，佢嚟同你玩嗰下咧，佢就可以用盡各種打爭啊、勾腳啊、出位嘅方法咧，甚至係用自己嘅網絡去動員嗰陣時咧，佢就會做出個結果就係 out of 嗰啲人嘅期望。 嗯， 嗱呢個咧過往嘅例子都好少。但我覺得而家將來的政治咧，係會進入呢個咁嘅階段。咁你變咗就係嗰啲 Donald Trump 啊呢類咧。嗱，你睇美國民調啊，而家 Hillary 大約領先佢10%。但我覺得呢場仗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風險嚟嘅， 相當之難嘅難仗，硬仗。 係啊。 而我覺得亦都第二個原因咩咧？民眾對政客嘅不滿係普遍性嘅。嗱，歐洲經過歐債危機啦，這個香港我諗亦都係一樣啦。 美國如果金融海嘯之後咧，對嗰啲政客，即無論兩黨啊，兩大黨 都 係， 特別 係 我覺得對民主黨啊， 係啊， 嗰啲嘅所謂左膠啊，即係話講就仁義道德， 嗯， 實際上最終真係承受個金融海嘯嘅後果就係最基層嗰啲人。係，我諗香港亦都係一樣，成個呢種咁 upside down 嘅，我覺得係。是会令到个政治精英阶层丧失了一个道德高地，而最终你又不可以打烂仔交落手落脚，用一些很 outrageous 的言论， 那你咪两头不到岸咯。 如果泛民就 是、啊、但是如果那些好即好像 Donald Trump 这些人呢，他什么都讲得出口，因为他是讲嘢是没有底线的嘛， 还有他搬龙门的嘛， 他譬如说有个女记者访问他，又可以说人家即係可以係人體攻擊嘅，屬於係咪啊？即係未見過一個政客可以做啲去到咁低嘅嘢，但係佢做完嗰樣嘢咧，佢民望冇受損喎，仲提升咗喎。 個原因就係咁，即係呢個就等於咧，梁錦松攬女去蘭桂坊，同長毛喺蘭桂坊攬女嘅分別。阿松去攬女就有問題嘅，因為公眾對呢兩種人嘅期望係唔同嘅。 咁如果踎喺後邊得唔得？掹佢假髮咁得唔得？ 掹佢假髮？ 誒，嗰個係廣播處長 朱培慶啊，咪賴嘢咯。 係啊， 如果踎喺度掹假髮嗰個係你，咪冇事咯。嗱，呢個就係公眾期望唔同啊嘛。你越係嗰啲咩長春藤、東岸精英、耶魯法律學院，然後跟住華爾街嘅最出名嘅投資銀行嘅律師， 即係不能放下身段啊！ 嗱，呢啲人咧，你就永遠都要 please 個 establishment。 嗯、 你就不可以講，即係所謂 Donald Trump 經常攻擊一樣嘢叫做 politically correctness，、 嗯、 政治正確。點解咧？就係呢啲正正就係頭先我哋講嗰種啦。如果用 translate 做我哋香港嘅政治語言，就叫做左膠。 係啊，香港就咁講。 係啦，我哋叫做左膠，佢哋叫做政治正確。 即係有一啲code of conduct 即係有啲嗰啲 所謂政客邊啲嘢可以講。 係啊， 譬如 insulting 嘅，譬如咁啊。Lens 咁樣，我唔可以叫佢做光頭仔，我可以叫佢做頭髮生長挑戰者， 即係肉類分割員係嘛？ 係啦， 哇！你個鼻咁大嘅， 譬如咁樣我咁樣，你唔可以叫我做呢個大肚腩肥仔，你可以叫做肚腩挑戰者，或者肚腩重量挑戰者， 叫佢做黑仔娘啊。 係啦，或者有啲人就甚至覺得叫鬼佬都唔得添啦。 係啊，我哋講鬼佬都即係咁呢個咧，就係其實係。我兩睇嘅呢樣嘢啊，我哋解釋咗啦。但係 Donald Trump 咧就係特登踩呢條線啊嘛。 你話講包容，我就偏去攻擊啲伊斯蘭。 即 Donald Trump 嘅嗰個勁嘅地方就話。你唔講得人身攻擊嘛？唔講得種族歧視嘛？ 我就嘢嘢都人身攻擊。 我下下都去嗰度嘅，嗰、那個女人嘅身體嘅標誌啊，佢嗰啲即係侮辱性嘅言辭啊，嗰啲唔同膚色嘅人，佢每一次都追落去嗰啲地方噶嘛。 嗱，呢個係人性嘅一部分嚟，幸災樂禍啊，欺凌弱小啊，嗱，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呢啲咁嘅即係潛藏嘅意識喺度。 同埋可以講一啲明知係錯、好無知嘅嘢都得嘅喎。 嗱，你諗下，你細個睇老夫子。里面无题，成日都踩蕉皮噶啦， 是啊、 有乜好笑啫？ 唔知点解？ 点解你会笑咧？ 因为人哋痛苦，你咪笑咯。 唔系咯，等于好简单。我唔知啦，你有冇睇英国 Austin Power？ 有 系咪 ？Austin Power 咪充满住呢啲咁嘅嘢咯，包括 Mr. Bean 都系噶。 系啊， 系啊 ，Austin Power 里边一系就笑咩侏儒啦， 即系或者个面有粒 肥啦， 见咩啦？个面有 粒有条毛嗰啲啦， 有粒毛啊，佢系咁样望住个面嗰粒毛，其实好低，好反智噶。 咪就嗰 個，嗰人好矮喎， 就係嗰尾嘢。 哇，咁矮嘅嗰個人 嘅 喎。 佢實有個 mini me 就係嗰個咁樣嘅侏儒仔噶嘛，係嘛？呢啲所謂嗱，好多人咧就係俾一種左膠嘅文化，佢哋覺得咧就係即係冇咗個樂趣。 嗯， 其實人係有幸災樂禍啊，中意窒人啊，中意取笑人啊呢啲咁嘅嘢嘅。咁當有個人去打破個政治禁忌嗰陣時咧，我覺得咧就係好似釋放咗一啲潛藏嘅慾望。係 啊， 咁特別係咩咧？嗰樣嘢牽涉到利益嗱，譬如好簡單。我覺得 even 一個正常的中產，他見到周圍都是講普通話的大媽在拉住個夾，落去街市買嘢都好啦，或者去商場買嘢都撞口撞面都呢啲人，其實他的心是不喜歡的，只不過因為他有一個嘅所謂身份喺度，有自己的背景，所以他就會跟自己講啦，我哋算啦，包容他哋啦。咁但其實佢個心唔中意。 不過未至於話，如果佢屙咗屎，你揾個袋入住。 咁又唔會 冇咁樣嘅，好似有個局長好似咁講嘅，好似。 係啊。 系啊， 咁咪叫佢去做咯。 系啊， 咁但系当佢当有个人啊，我就话同样好似 Donald Trump 咁样，或者好似脱欧派啊 Johnson 咁样，系不哩巴出嚟讲嘅，系话 好似口沫遮拦。其实呢样系一种市场学嚟嘅。 系啦，好似口沫遮拦咁啊！唉，呢啲人系咁噶啦，农民小农 DNA 就梗系周围屙屎噶啦，系嘛？仲要咩咧？可能带埋啲群众咧，走去踩场添。 系啊， 嗱，我估好多中产都会拍掌噶。你不要以為 即係心裏邊覺得 最重視政治正確的人，其實他可能另外一面我不相信 Donald Trump 全部都是來自勞工階層，沒有知識的階層。我覺得是很多對東岸精英、對那些華爾街精英的一種反動。 他長期受到這種咁嘅觀念驅壓了， 覺得佢哋 係啊兩面派偽善，即係講一套做一套，他被呢樣嘢壓制得很緊要。他覺得 Donald Trump 咧。是反映個人的即係嗰啲解放的一種自由嚟嘅。 所以我就話，如果香港從同樣睇翻呢個國際環境的改變咧，其實應該組織一個民粹政黨或者民粹陣線，真係。即係如果而家嗰啲乜乜乜啊，嗰啲咁嘅本土派啊，嗰啲組織走去參選咧，走去一個餅仔嗰度咧切成咁多嚿咧，即係連個蛋黃喺邊都睇唔到嘅，其實真係一個棋子餅切十嚿咁樣。咁就反而逼埋咧，我咧就仲死得幾前進。 米咁啫 喎。係啦，咁如果南海戰術咩咧？嗱，你要記住，建制派有相當部分嘅民粹票嘅。 嗯。 嗱，建制派憎同性戀啦，反對同性婚姻啦，辱罵呢個陳志全啦，反對大愛啦，即係嗰啲啊何韻詩啊、黃耀明啊嗰啲啦。 嗯。 係嘛？跟住咩咧？工聯會嗰啲其實都有民粹豬嘅，黃國興嗰啲。 嗯。 都係appeal到一啲群眾好。 好簡單地將所有 邏輯同埋感覺 變成午餐肉咯，將所有嘅政治議題變成午餐肉。 所以如果真正要掘到建制派啲票咧，唔係同佢講親唔親中，完全唔講。我話俾你聽，普選唔提。 咦？咁我諗到一個人喎，嗰個都係本土喎，建制本土喎，嗰個咩根喎？佢自己寫建制本土喎，香港人民共和國喎。 係，佢將立法會議員隔片，但係呢個咩根？始終那條水都是要大陸水的嘛，他現在扭計就想扭多些東西回來。 他可能是脫黨獨立參選， 他脫光去參選都沒用啦，他脫黨就等於脫光了，你知不知道？ 如果脫黨什麼都沒有， 跟著什麼 水喉都沒有了，那時候難道真的靠魚灣村居民接濟他嗎？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想。那差不多了，今集都 overtime 了，真的很多謝Gordon能夠這個兩協插刀啊，百忙之中就嚟咧，同大家主持呢個奪命撈鬆。咁咧就如果 Adrian 咧，應該好多時間都係會可能準備緊同競選有關嘅嘢。 哦，係啊，呢個啱。 係啦，咁咧就大家如果有機會七月一號去遊行嘅話咧，咁咧就大家可以咧有機會嘅話咧都可以咧去即係睇下見唔見到我哋喺呢個街站嗰度。 喂，今次行頭嗰三個都有個共同點喎， 政治犯咯。哦，我第一次我覺得係。 係啊。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係有一個，我覺得今次做嘅嘢好正確。 我覺得今次有個鮮明嘅主題， yes， 所以大家得閒。 同埋我覺得 支持 劉山青翻咗嚟咁多年咧，我覺得好多寫社運我都見到佢。咁喺民主派裏邊咧，佢係一個被排擠嘅人嚟嘅。 嗯。 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同佢過去即係嗰啲政治背景啊、託派等等咧，嘅所種落嘅咧，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他原因你相比起今天他是因為拒絕認罪，因為他沒有犯錯，其實他只是上去探望希哲，其實而是這樣坐了十年的政治冤獄，有部分時間甚至是單獨囚禁，即是你可想而知所受的那種折磨，是吧？你看林榮基他幾個月已經想著自殺，幾個月就在寧波囚禁了， 但其實這個是三個年代的三個 三個年代的政治反應， 好像程翔是中間那代，即不是說年紀，是被他囚禁作為政治囚禁，他們每個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些抗爭，我覺得如果他三個呢都是代表香港人的 不肯屈服那樣東西，而是能夠站在那個行列的前面呢，這個是今年一個很大的主題。 同埋，我覺得亦都係對七一遊行嚟講一個突破嚟，就係對一啲所謂嘅我哋過去唔想掂嘅政治嘅禁忌，即係劉山青翻咗嚟咁多年咧，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大家唔想提、唔想望，亦都唔想理解究竟發生咩事，係嘛？即係我覺得每年金浩望神父其實係為咗爭取釋放劉山青，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係佢每年都會有個紀念嘅喺立法局嗰陣時，立法局門口。嗰陣時我見到得佢一個人嘅啫，其實 好孤獨咁樣去作戰啦。嗰陣時啊，金神父，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劉山青咧，同埋我哋而家嘅尊貴嘅特首咧，係同一間學校同一屆嘅學生。 其實我成日都有個理論嘅，就係如果唔係劉山青同羅志光入咗港大，而梁振英入唔到咧，香港係唔會搞到今日咁。 係， 如果梁振英入咗港大，成為一個正常嘅工程師，佢亦都唔會同龍蝦結婚。然後跟住咧，佢會同港大某個同學結婚，做一個正常嘅專業人士。 咁會唔會咁咧？好多年前喺北京圖書館，即係北大圖書館裏邊有一個圖書管理員，因為受到嗰啲知識分子嘅排擠，嗰樣嘢其實都可能改變中國歷史喎。 佢當然係啦，如果唔係胡適，連龐定都拋走佢嘅話， 咪咯。 即係只要俾佢，其實胡適肯收佢做弟子， 即係就唔係好俾面佢咯。受到好多，即係好多。 嗱，但你唔明啊，梁振英呢個人自視好高。中學年代，但我問翻嗰啲退同學啊，複述俾我聽，佢就話梁振英喺班裏邊係被視為，因為佢哋當時讀英皇啊， 係英皇啊， 行過去就係廣大 同屆，對面就廣大嘅啦嘛，搬行道啊， 行路 西邊街嚇， 幾分鐘就到， 係啊， 咁佢哋就諗住就係行過去就係嘅啦嘛，係 啊，佢哋嘅諗法係咁嘅嗰陣時，精英嚟噶嘛都係， 咁而班裏邊咧成績前列嘅就係梁振英， 嗯， 中挺嘅就係劉山青。 即是他可能是对着冰岛输的球，是不是就等于。 是啦。他甚至是什么呢？不是对着冰岛输球，对着越南都输球。那就结果最后考不到港大的是他。那而他的同学罗志光和刘山青都入了港大。 是啦。 一个读社工，一个读数学。那就变成他败走去了理工。你要记住当时理工已经是。即是不是叫理工大 学。不是好像叫红磡工专。 是啦，红磡工专的年代呢就是叫做。讀呢個叫 professional diploma， 即係揸把嗰啲 T 字尺喺個街度行 嘅 啫， 揸住個嗰啲嘅測量器。 係啊， 咁然後好辛苦就去咗英國，就係讀咗個學位。咁嗱，呢個就係變成佢一個經常都要諗計啊。 係啊， 點樣去追回佢失去咗嘅嘢？ 要話俾人聽， 我係好成功，我點一點 叻過你。 係啦，就連講句説話都要認叻。 嗯， 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自卑，是一个自卑的人才会这样自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当日如果刘山青 入唔到咧，可能冇咁重傷添。因為佢睇唔起佢啊嘛，係嘛？即係話冰島如果攞咗歐冠杯、歐國杯冠軍，我諗英國仲大鑊啊，仲慘過威爾斯攞啊！我覺得 真係慘， 係嘛？即係而家就係劉山青做咗入咗去港大數學， 即係啃唔落咯。 以佢一個咁自視咁高嘅人，我唔得你都唔得噶啦，係嘛？點解係你得我唔得咧？ 不過一啲人嘅性格咧，真係好多缺陷，即係我哋係。我想我哋冇法子幫佢，不過佢嘅自卑就係香港人嘅悲劇。 同埋我覺得佢嘅自卑咧，亦都係令到佢面對中共嗰陣時咧，係變成一個唯命是從嘅 yes man。呢個咧所葬送嘅香港咧，係遠遠無論佢做多一年定做多五年，嗱，如果我希望其實做多五年嘅，我一路都覺得，雖然我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契弟。但如果香港要能夠真正出現一個真正的本土民主運動咧，係要靠佢加持嘅，我覺得。 所以正因為咁咧，其實我相信佢係唔會連任嘅，因為佢做多五年咧，喺個五年之內咧，個政治咧就會有大嘅變動，甚至係即係 我下次就唔會和平佔中噶啦，話 俾你聽。係啦，下一次 就暴力佔中噶啦。 咁亦而對呢、這個。在北京方面的穩定呢都是、就是、我覺得是牽一發動全身， 所以我看今天他南華早報的訪問，這個人也是說大話呢，是已經是 compulsive liar， 強迫性說大話症，說自己沒有考慮過選舉，這個謊言一說出來，我相信全香港人都媽媽聲， 很明顯 而他仍然覺得會有人相信，那是好笑、啊， 但我始終覺得剛才說的東西我們都嘗試去抽離，或者不是去那麼判，即是道德判決，但你很明顯就話有兩個消防員死了，其他嗰啲受咗傷喺醫院，同埋你一拖再拖，要等喺人哋嗰度等你做大龍鳳，然後你嚟到喺記者面前慰問佢， 你唔係選舉為咩？ 呢、這個唔係選舉工程係咩咧？就係係咪 先？跟住一日三場，啱啱上個星期六， 咪咯， 由朝到晚去搞僆仔啊！如果你唔係為選舉，你應該走去陪住陳茂波去巡查嗰啲， 咪咯， 劏房大廈啦。 你而家做嗰啲所有嘅公關就係用緊公帑，嗱嗰、那個帑咧係邊個帑啊？記住識寫啊！ 唔係上堂個堂 啊， 啊，上堂個堂啊， 外字頭嗰啲 嚇，即係你真係不學無術。你而家用緊咁多公帑去做佢個人嘅選舉工程， 點解佢唔 declare 咧？個原因就係佢唔想計入競選經費啊嘛。喂，係人都知道啦，仲要咩啊？正正就係曾鈺成嗰句啊嘛。現任特首用緊個資源去競選，對其他人不公平啊嘛！佢所以咪唔 declare 咯，咪話自己冇諗過咯。大佬，你而家真係當人傻嘅咩？你係正正就係用呢種咁嘅藉口，去將自己用緊特首嘅資源，仲係用緊10,000元一日嘅公關，去幫你去影相喎。喂，大佬，而家 photo 有冇人10,000元一日？ 但我覺得嗰個10,000元一日嗰個咧，可能係泛民俾錢嘅喎，因為嗰個人咧下下去破壞啊老闆，係啊反公關破壞個老細啲嘢噶嘛，係咪先？又整到啲 AV 女優入去嘅喎，真係好難理解嗰個人點樣攞10,000元一日。 嗱，佢就係影相嘅啫喎。 係啊， 喂，任何一個候選人你都 然後佢就咩誒人格謀殺自己老細喎，成數曬啲嘢 出嚟。所以我就話如果。用計的話，淨 係總之都係， 淨係呢個攝影師的人工啊，已經爆燈了， 爆燈啦！不過我頭先我哋講，你當我講少咗。一想起我哋消防員咁樣冇生命危險，佢嘅人工係低過警察，佢每個月都冇20,000元。 因為警隊的薪級表咧係另外的， 係我明白呢樣嘢係嘛？但係你同特首嗰、那個嗰、那個白宮發言人點比較咧？嗰、那個人？识啲乜嘢，做啲乜嘢？ 喂，大佬，消防处长都冇佢咁嘅人工啊！ 讲晒啦， 真系噶，入去火场嗰个消防处长啊，黎文轩啊，都冇啊，都冇佢咁嘅人工啊！首长级我当你处长 D4 啊 ，D3 啊，系嘛？佢仲有约满酬金咧， 系啊， 续多一年就攞约满酬金，我有冇咁笋嘅工咧？系嘛？一年约啫，又有得攞，所以我就话呢啲咧，香港人睇在眼里咧。就除非當大家是傻嘅啫，其實 即係而家唔係話我哋好似李國章話你啲人入去搞政治， 喂，大家都唔想搞，我話俾你聽， 而係話你冇法子可以容忍咁樣俾人踐踏嘅喎，係咪咧？ 大家都唔想搞啊！我話俾你聽，大家都想快啲救熄場火啊！ 係啊！ 但當你見到嗰啲人一個又一個咁樣犧牲嗰陣時候， 而政府的官員匿埋，而出嚟回應就係為自己辯解，冇政治施壓嗰陣時，個格局係低到咁嗰陣時，你作為一個熱愛香港嘅人，你唔出聲，其實就等於賣港賊，係咪？即等於藝人一樣。我成日都話，佢哋對呢啲不公義嘅嘢從來唔出聲，咪俾人如取如攜咯。 嗯， 係咪？你跪低揾食啊嘛，跪咗翻嚟嗰碗飯仲要瞓喺度食啊嘛。所以就是咁撲街咯。 我想他是趴喺度食， 跟住咪當你香港人地底泥咁踩。 佢係趴喺度食，趌起身體嘅冇。 係咪你試下其他藝人一起聯手幫何韻詩出聲、你看下《環球時報》敢唔敢咁囂張啊？係。係咪？即係呢啲就係自討沒趣，仲要出嚟最渣最渣嗰個就係森美，仲要出嚟幫呢啲咁樣嘅形象低劣嘅藝人去講説話，仲要講錯咩叫白色恐怖都唔識。 其實如果有部分嘅藝人佢，因為他對消防員的尊敬，而是他很想很直接地做了這個拍片啊、閃燈這件事，我不覺得有問題。我現在是講整個行動背後的部署，這些這樣的嘴臉和其他的比較，我們覺得是領導這個這樣的行動的， 一定後面 那些人是有問題、即是我們不是說所有藝人做這件事都是不對，即是即係冇咁樣講過，但係我覺得成件事令到人哋覺得係恥冷啊，係嘛？而係好似森美呢一類咁嘅藝人去講一啲咁嘅歪理，係顯示自己咁無知咧，令到我覺得就係即係更加係覺得即係好難容忍，或者好難唔出聲。 算啦，總之餘爭啲外將，我話俾你聽啦，十個有十個都係咁嘅。 咪人在做天在看，唔緊要。 永遠都係嗌口號嗌到發發聲。然后跟住呢就做埋啲最扑街嘅嘢，都係咁㗎喇。我觉得好啦，今集嘅时间真係完啦。 好啊，即係 咁有机会嘅话呢就再搵阿 Gordon 上嚟呢， 好 同大家一齐主持节目嘅。好啦，拜拜。 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㗎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啊！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